还在苦苦的坚持，全世界都笑我太迟，可是爱总让人无法解释。 只要提起他的名字，心里就像是扎了根刺，却还要用微笑掩饰。有些爱总让人无法启齿，爱是荒唐的故事， 爱是断肠的名字。 难道爱得越深越一文不值，千言万语换不到三个字，爱是寂寞的心事， 爱是积雪的情诗。 为何爱的种子结不出果实，痴情的梦有多少血泪交织。 这样不值，却还在苦苦的坚持，全世界都笑我太迟，可是爱总让人无法解释。 只要提起他的名字，心里就像是扎了根刺，却还要用微笑掩饰。有些爱总让人无法启齿，爱是荒唐的故事， 爱是断肠的名字。 难道爱得越深越一文不值，千言万语换不到三个字，心事， 爱是积雪的情诗。 为何爱的种子结不出果实，痴情的梦有多少血泪交织。爱是荒唐的故事，爱得越深越一文不值，千言万语换不到三个字，爱是寂寞的心事， 爱是积雪的情诗。 为何爱的种子结不出果实，痴情的梦有多少血泪交织。 寂寞。